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四十八，汉纪四十，孝和皇帝下。永元四年春正月，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奎受余除剑印绶，使中郎将任尚、持节、卫护屯衣吴，如南禅于故事。初，庐江周荣辟元安府，安举奏窦景及征立北禅于市，皆荣所据草。窦氏客太尉院徐以深恶之，携荣曰：“子为元公复心之谋。”排奏窦氏，窦氏汉室刺客满城中，仅备之矣。荣曰：“荣江淮孤生，得被宰氏，纵为窦氏所害，诚所甘心。因斥妻子，若猝遇非祸，无得并练，即以区区俯身，绝悟朝廷。”三月癸丑，司徒袁安薨。闰月丁丑，以太常丁弘为司徒。夏四月丙辰，窦宪还至京师。六月戊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丁弘上书曰：“昔诸吕善权，统四积夷，哀平之末，妙不血食。故虽有周公之亲，而无其德，不得行其事也。今大将军虽欲赤身自约，不敢见疵，然而天下远近皆惶不成止，刺史二千担出除，夜辞求通代报，虽奉符玺受台敕，不敢便去，久者至数十日，备王室向司门，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。人道备于下，孝宴献于天，虽有隐谋，神照其情，垂向献戒，以告人君。尽威则易，救末则难。人莫不呼于威细，以致其大，恩不忍讳，义不忍割，去世之后，蔚然之明镜也。夫天不可以不刚，不刚则三光不明；王不可以不强，不强则宰目纵横。宜因大变，改正匡师，以色天意。”丙辰，郡国十三地震。汉、黄。窦氏父子兄弟并为卿孝，充满朝廷。攘侯邓迭，迭弟步兵校尉累，及母袁，现女婿舍生校尉郭举，举父长乐少府黄，共相交结。袁举并出入晋中，举德性太厚，遂共图为杀害，帝因知其谋。是时，现兄弟专权，帝以内外臣僚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焉患而已。帝以朝臣上下莫不复献，独中常侍勾顿令郑重谨敏有心机，不是好党，遂与众定义诛献，以献在外，虑其为乱，忍而未发。会献与邓迭皆还京师，时清河王庆安遇游卧，常入省诉之。帝将发其谋，欲得外戚传，据左右不敢使，令庆私从千乘王求，也独纳之。又令庆传与郑重求所故事。庚申，帝姓北宫，召执金吾五校尉乐兵屯卫南北宫，闭城门，收捕郭黄、郭举、邓迭、邓磊，皆下狱死。 遣业者仆业收献大将军印绶，更封为冠军侯，与独景归皆救国。帝以太后故，不欲明诸县，为选严能相督察之。献独景到国，皆破令自杀。初，河南尹张仆朔以正法绳制窦景，及窦氏败，仆上书曰：方献等宠贵，群臣阿附唯恐不及，皆言献受顾命之托，怀衣履之中，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。今言威既行，皆言当死，不顾其前后，考折绝中。臣福建夏阳侯归，每存忠善，前与臣言，常有尽节之心，检斥宾客，未尝犯法。臣闻王政骨肉之行，有三幼之意，过厚不过薄。今义者欲为归选严能相，恐其迫切，必不完免，以才加待幼，以崇厚德。帝感其言，由是归独得权。窦氏宗族宾客以献为官者，皆免归故郡。初，班固奴常醉骂洛阳令崇敬，敬因代考窦氏宾客，收捕故，死狱中。故常著汉书，尚未就。召故女弟曹寿妻昭种而成之。华侨论曰：故之叙事，不讥诡，不抑抗，瞻而不讳，详而有体，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，信在其能成名也。故讥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，然其论义常排死节，匹正直，而不恤杀身成人之为美，则轻仁义，见守节甚矣。初，窦宪纳妻，天下郡国皆有礼庆，汉中郡亦当潜力。户曹李和谏曰：窦将军交房之亲，不修德礼而专权骄恣，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，愿明府一心王室，勿与交通。太守故遣之，何不能止，请求自行，许之。何遂所在持留，以观其变，行至扶风而献救国。凡交通者，皆作免官，汉中太守独不遇焉。帝赐清河王庆奴婢于马钱伯珍宝充任其弟，庆或时不安，帝朝夕问讯，尽善要，所以垂意甚备。庆亦小心功效，自以废黜，由未事甚法，故能保其宠禄焉。帝除元安子赏为郎，人为子屯为步兵校尉，郑重迁大长秋。帝策勋班赏，众美词多寿少，帝由是贤之，常与之议论政事，宦官用权自此始矣。秋七月己丑，太尉宋游以窦氏党策免，自杀。八月辛亥，司空任伟薨。癸丑，以大司农尹牧为太尉。太傅邓彪以老病上还枢机职，召许焉，以牧代彪录尚书事。冬十月，以宗正刘芳为司空。武陵零陵李忠蛮叛。 护羌校尉邓训卒。吏民羌胡旦夕吝者日数千人，羌胡或以刀自割，有刺杀其犬马牛羊，曰：邓使君已死，我曹已俱死耳。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，至空城郭，吏直不听，以状白校尉徐彦。彦叹息曰：此谓义也，乃释之。遂家家未训立辞，没有疾病则请祷求福。蜀郡太守聂尚代训为护羌校尉，欲以恩怀诸羌，乃遣一使招呼弥唐，使还居大小鱼谷。弥唐既还，遣祖母悲缺义上，赏自送至塞下，未设祖道，另一田四等五人护送至卢洛。弥唐遂反，与诸种共生徒列四等，以血盟祖，复寇金城塞，上作免。五年春正月乙亥，宗嗣明堂登灵台赦天下。戊子，迁上真王抗薨。辛卯，封皇帝万岁为广宗王。甲寅，太傅邓彪薨。戊午，陇西地震。夏四月壬子，少封富陵商王兄房为富陵王。九月辛酉，广宗商王万岁薨。五子，国除。初，窦宪既立余除建为北单于，欲抚归北庭，会献诸而止。余除建自叛还北，召遣将兵长史王府以千余骑与人上共追讨，斩之，破灭其众。耿魁之破北匈奴也，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，皆自号鲜卑，鲜卑由此渐盛。冬十月辛未，太尉尹穆薨。十一月乙丑，太仆张仆为太尉。仆与尚书张敏等奏，舍生校尉曹褒擅制汉礼，破乱圣术，宜加刑诛。书凡五奏，帝之仆守学不通，虽请其奏，而汉礼遂不行。是岁，武陵郡兵破叛蛮，降之。梁王畅与从官辩计，辞祭求福。祭等谄媚云：神言王当为天子。畅与相应答，为有司所奏，请征议诏狱。帝不许，但削成武善辅二县。畅惭惧，尚书深自克责曰：臣天性狂愚，不知防禁，自陷死罪，奋服显诛。陛下圣德，王法屈平，恒赦待臣，为臣受污。臣之大代不可再得，自是束身约妻子，不敢复出入失绳墨，不敢复有所横废。租入有余，其才识虽扬古熟于蒙宁陵五县，还余所识四县。陈畅小妻三十七人，其无子者愿还本家，自选择仅赤奴婢二百人，其余所受虎贲官妓及诸公妓鼓吹苍头奴婢兵弩旧马，皆上还本属。陈畅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无清流，既得生活， 成无心面目，以凶恶复居大公，食大国，掌官署，藏杂物，愿陛下加恩开许。上幽诏不听。护羌校尉冠友遣一使购离诸羌，又以财货，由是解散。乃遣兵出塞，攻弥塘于大小鱼谷，获首虏800余人，收买数万斛，遂加冯刘大河筑城屋，做大行，造河桥，欲渡兵击弥塘。弥塘率部落援喜，以刺之河曲。单于屯屠河死，单于宣帝安国立。安国初为左贤王，吴昌玉即为单于。单于世之子又陆离王师子，以次转为左贤王。师子素勇侠多智，前单于宣及屯屠河皆爱其气绝，朔遣将兵出塞，掩击北庭，还受赏赐，天子一家殊异。由是国中尽敬师子，而不复安国。安国欲杀之，诸新降胡出在塞外，朔为师子所驱掠，多怨之。安国伪计降者，与同谋议，师子绝其谋，乃别居五原界。每龙庭会议，师子则称病不往。度辽将军黄甫棱知之，亦拥护不浅。单于怀愤亦甚。六年春正月，黄甫棱免，以执金吾朱辉行度辽将军。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，乃上书告崇。崇讽西河太守，令断单于章，单于无由自刎。崇因与朱辉上言，南单于安国，疏远故胡，亲近新降，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居渠刘立等，又不降者，谋共破胁安国，起兵背叛，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警备。地下公卿议，皆以为蛮夷反复，虽难测之，然大兵聚会，必未敢动摇。今夷前有方略使者之单于亭，与杜崇、朱辉及西河太守并立，观其动静，如无他变，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，则其部众横暴为边害者，共平罪诛。若不从命，令为全食方略，事毕之后才行赏赐，亦足以威势百蛮。于是挥崇遂发兵造其亭。安国夜闻汉军至，大惊，弃帐而去，因举兵欲诛狮子。狮子先知，乃西将卢洛入曼伯城。安国追到城下，门闭不得入，朱辉潜力辟合之，安国不听，城计不下，乃引兵屯五原。崇辉因发朱俊济追赴之急，众皆大恐。安国舅古都侯喜为等律并被诛，乃格杀安国，立狮子为停读狮竹侯低单于。己卯，司徒丁弘薨。二月丁未，以司空刘芳为司徒，太常张奋为司空。夏五月，城阳怀王叔薨，五子国除。秋七月，京师汉。 西域都护班超发秋瓷、善善等八国兵和70,000余人讨燕齐，到齐城下，又燕齐王广、玉离王范等于陈木故城斩之，撰首京师，因纵兵超略，斩首50,000余级，或牲口15,000人。更立燕齐左侯元梦为燕齐王，超留燕齐半岁，未抚之。于是西域50余国悉纳至内属，至于海滨40,000里外，皆崇义贡献。南单于狮子立，降胡500-600人夜袭狮子。安吉院王田将卫护士与战，破之。于是降胡遂相惊动，15部20余万人皆反，协力前单于屯屠和子欲敌日逐王庞侯为单于，遂杀掠利民，凡烧游艇炉帐，将车众向朔方，欲渡幕北。9月癸丑，以光禄勋邓弘行车骑将军事，与越骑校尉冯柱、行度辽将军朱辉将左右羽林、北军武校士及郡国骑射援边兵，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和40,000人讨之。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，庞侯将10,000计攻围之。冬11月，邓弘等至美济，庞侯乃解围去，向满夷谷。南单于遣子将10,000计及杜崇所领4,000计，与邓弘等追击庞侯于大城塞，斩首4,000余级。任尚率鲜卑乌桓邀击庞侯于满夷谷，复大破之，前后反斩17,000余级。庞侯遂率众出塞，汉兵不能追而还。以大司农陈宠为廷尉，宠姓人金，硕义一遇，每赴经典，务从宽恕，克弊之风于此少衰。帝以尚书令江夏黄襄为东郡太守，襄此以典郡从政才非所宜，其刘备冗官，赐以都则小职，任之公台凡事。帝乃复刘襄为尚书令，增至2,000石，甚见亲重。襄亦止勤务务，优功如家。7年春正月，邓弘等军还，冯柱将虎牙营留屯5原。弘作斗刘失利，下狱死。后帝知朱辉、杜崇失胡河，又进其上书，以致胡反，皆争下狱死。夏4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秋7月乙巳，益阳地裂。9月癸卯，京师地震。乐成王党作贼杀人，削东光敲2县。8年春2月，李贵人因氏为皇后，后时之曾孙也。夏4月，乐成靖王党薨，子哀王重立，寻死无子，国除。5月，河内陈留皇，南匈奴又温于独王乌居战叛出塞。秋7月，度辽将军庞奋、越骑校尉冯柱追击破之，徙其余众及诸降胡20,000余人于安定北地。车师后部王捉堤反， 即前王未必大，或其妻子。九月，京师皇。冬十月乙丑，北海王威以非靖王子，又作诽谤，自杀。十二月辛亥，陈靖王献薨。丁巳，南宫宣室殿火。护羌校尉冠有卒，以汉阳太守史冲代之。冲至，遂发黄忠羌胡出塞击弥堂。弥堂营败冲军，杀数百人。冲作征，以代郡太守吴止代之。九年春三月庚辰，陇西地震。癸巳，济南安王康薨。西域长史王林及车师后王斩之。夏四月丁卯，封乐成王党子寻为乐成王。五月，封皇后父屯骑校尉殷刚为吴防侯，以特进就地。六月，汉皇。秋八月，鲜卑寇肥如，辽东太守季申作举败，下狱死。闰月辛巳，皇太后窦氏崩。初，梁贵人既死，宫省事密，莫有知地为梁氏出者。武因公主子梁户遣从兄善奏祭三府，以为汉家旧典，崇贵母氏，而梁贵人亲御圣宫，不蒙尊号，求得深意。太尉张仆言状，帝感痛良久，曰：“于君意若何？”仆请追上尊号，存录诸旧，帝从之。会贵人子南阳樊调妻义上书自送曰：“妾父耸冤死牢狱，骸骨不掩，母氏年逾七十，及弟堂等远在绝域，不知死生，愿起收耸朽骨，使母弟得归本部。”帝引荐议，乃知贵人枉末之状。三公上奏，请依光武处吕太后故事，贬窦太后尊号，不宜合葬先帝。百官亦多上言者。帝守诏曰：“窦氏虽不遵法度，而太后常自减损，朕奉侍十年，身为大义。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，恩不忍离，亦不忍亏。按前世，上官太后亦无降处，其勿复议。丙申，葬张德皇后。”烧当羌弥堂率众八千人寇陇西，携塞内诸种羌和部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，杀大夏长。赵潜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氏复之，将汉兵羌胡共三万人讨之。尚屯敌道，士屯扶罕。尚遣司马寇虚兼诸郡兵四面并会，弥堂聚弃老弱奔入临洮南。尚等追至高山，大破之，斩虏千余人，弥堂隐去。汉兵死伤亦多，不能复追，乃还。九月庚申，司徒刘芳策免自杀。甲子，追尊梁贵人为皇太后，谥曰恭怀，追父丧制。冬十月已酉，改葬梁太后及其子大贵人于西陵，着樊调为羽林左监。追封是皇太后副耸 为包亲闵侯，遣使迎其丧，葬于恭怀皇后陵旁。甄嬛耸妻子，封子唐为乐平侯，堂弟雍为盛世侯，雍弟翟为善辅侯，位皆特进，赏赐以巨万计，宠誉光于当世，梁氏自此盛矣。清河王庆实感求上母宋贵人种，帝许之，召太官四十几祭具。庆垂涕曰：生虽不获供养，终得奉祭祀，私愿足矣。欲求作祠堂，恐有自同恭怀良后之嫌，遂不敢言，常气象左右，以为莫齿之恨。后上言：外祖母亡年老，岂亦洛阳辽疾？于是召宋氏西归京师，除庆旧、衍俊、盖先等皆为郎。十一月癸卯，以光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。十二月丙寅，司空张奋罢，壬申，以太仆韩冷为司空。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遣愿甘英使大秦调之，穷西海，皆前世所不至，莫不备其风土，传其珍怪焉。即安西西界，临大海，欲渡，传人谓英曰：海水广大，往来者逢善风，三月乃得渡，若遇迟风，亦有二岁者，故入海，人皆积三岁粮。海中善使人撕土炼木，硕有死亡者，应乃止。十年夏五月，京师大水。秋七月己巳，司空韩冷薨。八月丙子，以太常泰山朝刊为司空。冬十月，五州雨水。行征西将军刘尚、越骑校尉赵氏作魏诺征，下狱免。业者王信领上营屯福罕，业者耿谭领侍营屯白石。谭乃设构赏，诸种颇来内附。迷唐孔乃请降，信谭遂受降罢兵。十二月，弥唐等率种人义阙贡献。戊寅，梁杰王畅薨。初，居巢侯刘班薨，子凯当嗣，称父遗义，让其弟献，遁逃久之，有司奏爵凯国，肃宗美其意，特忧假之，凯犹不出。积十余岁，有司复奏之，侍中贾逵上书曰：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有司不原乐善之心，而省以寻常之法，据非长克让之风，成韩弘之化也。帝纳之，下诏曰：王法崇善，成人之美，其听献似绝，遭事之疑，后不得以为比，乃征凯拜为郎。南单于师子死，单于长之子谭立为万世师竹低单于。十一年夏四月丙寅，赦天下。帝因朝会召见诸儒，使中大夫鲁丕与侍中贾逵、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。帝善丕说，罢朝，特赐衣冠。丕因上书曰： 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，非从己出，不得相让，相让则道不明，若规矩权衡，只不可亡也。难者必明其句，说者勿立其意，浮华无用之言，不沉于前，故经思不劳而道术愈彰。法义者各令自说施法，博观其意，无令除饶以言得罪，悠远独有遗失也。十二年夏四月戊辰，子规山崩。秋七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九月戊午，太尉张福冕。丙寅，以大司农张宇为太尉。稍当羌豪糜唐即入朝，其余种人不满二千，积窘不利，入居金城。帝令糜唐降其种人，还大小鱼谷。糜唐以汉作河桥，兵来无常，故帝不可复居，此以种人饥饿，不肯远出。护羌校尉吴直等多次糜唐金帛，令敌谷事处促使出塞，众人更怀猜惊。是岁糜唐复叛，携将黄忠、朱胡寇抄而去。王信、耿谭、吴止皆作征。十三年秋八月己亥，北宫圣传门隔火。糜唐复还次之河曲，将兵向塞。护羌校尉周伟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、蜀国羌胡和三万人至允川。侯霸击破糜唐，众人瓦解，降者六千余口，分徙汉阳、安定、陇西。糜唐遂弱，远于次之河首，以发羌居，久之病死。其子来降，户不满数十。荆州雨水。冬十一月丙辰，诏曰：幽兵凉州，户口率少，边邑众聚，数修良吏，进士路狭，府皆夷狄，以人为本。其令原边郡口十万以上，遂举孝廉一人，不满十万，二岁举一人，五万以下，三岁举一人。鲜卑寇右北平，遂入渔阳，渔阳太守击破之。戊辰，司徒吕盖以老病致仕。乌蛮许胜以郡收税不均，怨恨，遂反。辛卯，寇南郡。十四年春，安定降羌烧河种反，郡兵击灭之。时西海及大小鱼谷左右无复羌寇。鱼糜向曹凤上言：自建武以来，西羌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，所以然者，以其居大小鱼谷，土地肥美，有西海鱼盐之力，阻大河以为固，又近塞诸种亦以为非，难以攻伐，故能强大。长雄诸种视其泉涌，招诱羌胡，今者衰困，党员坏举，王逃七窜，愿依发羌。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，归故二余，广设屯田，隔塞羌胡交关之路，扼绝狂角窥域之源，有直谷复边，省委书之意，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。上从之，善修故西海郡，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， 拜奉为金城西部都尉，屯龙旗，后增广屯田，列屯嘉禾和34部，其功垂立，会永初中诸羌叛，乃罢。三月戊辰，临辟雍孙赦赦天下。夏四月，遣使者督荆州兵10000余人，分道讨乌蛮许盛等，大破之。盛等起降，西徙至江夏。殷皇后多妒忌，宠欲尽衰，朔怀悔恨。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业，有言后与朱共携巫蛊道者，帝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案之，何以大逆无道。朱二子奉义后帝府皆拷死狱中。六月辛卯，后作废，迁于同宫，以忧死。父特进刚自杀。后帝至长及诸家属喜日南比景。秋七月壬子，常山商王册薨，无子，立其兄房子侯张为常山王。三州大水。班超久在绝域，年老司徒，上书起归曰：臣不敢望到酒泉郡，但愿升入玉门关。今钱子勇随安西献物入塞，及臣生在，令勇目见中土。朝廷久之未报，超妹曹大家上书曰：蛮夷之性悖逆无老，而超旦暮入地，久不见待，恐开奸诡之源，生逆乱之心。而卿大夫闲怀一切，莫肯远虑，如有猝报，超之气力不能从心，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，下弃忠臣竭力之用，诚可痛也。故超万里归程，自陈苦疾，严谨于望3年于今，未蒙省路。且窃闻古者15受兵60还之，亦有休息，不任职也。故妾敢处死为超求哀，盖超余年依得生还，复见阙庭，使国家无老远之虑，西域无仓促之忧，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，子方哀老之惠。帝感其言，乃征超还。八月，超至洛阳，拜为摄生校尉。九月卒。超之被征，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为都护。尚谓超曰：君侯在外国30余年，而小人委成君后，任重虑浅，宜有以惠之。超曰：年老失志，君硕当大位，岂班超所能及哉？必不得已，愿尽余言。塞外立事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袭补边屯，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易败。仅君性严急，水清无大鱼，查证不得下河，以荡以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超去，上司卫所亲曰：我以班君当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上后敬师边河，如超所言。初，太傅邓禹常谓人曰：吾将百万之众，未尝妄杀一人，后世必有兴者。其子护羌校尉训有女曰随，姓校友，号书传， 常昼休复夜目诵经典，家人号曰诸生。叔父该曰：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风，兄训为业者时修时就和，遂活数千人，天道可信，家必蒙福。随后选入宫为贵人，宫素小心，动有法度，成事殷厚，皆府同列，常克己以下之。虽宫人利益，皆加恩戒，帝深加焉。常有疾，帝特令其母兄弟入亲医药，不限以日数。贵人辞曰：恭敬至重，而使外舍久在内省，上令陛下有私性之机，下使贱妾或不知足之谤，上下交损，诚不愿也。帝曰：人皆以硕入为荣，贵人反以为忧也。没有宴会，诸姬静自修饰，贵人独上质素，其一有与阴后同色者，及时解意，若病时进见，则不敢正坐离立，行则履身自卑。帝没有所问，常逡巡后对，不敢先后言。阴后短小，举止时失仪，左右掩口而笑，贵人独怆然不乐，谓之隐晦，若己之失。帝知贵人劳心躯体，叹曰：修德之劳乃如是乎？后阴后宠衰，贵人每当遇见，则此以疾。时帝硕失皇子，贵人忧祭祀不广，硕选进才人以博帝意。阴后见贵人得称日盛，深疾之。帝常寝病危甚，阴后密言：我得意，不令邓氏复有疑类。贵人闻之，流涕言曰：我竭诚尽心以示皇后，竟不为所诱，今我当从死，上以报帝之恩，终以解宗族之祸，下不令阴氏有人使之机。即欲饮药，宫人召狱者故禁止之，因诈言孰有使来，上即以狱，贵人乃止。明日上果抽，即阴后之费，贵人请救不能得，帝欲以贵人为皇后，贵人欲称己笃，身自必绝。冬十月辛卯，诏立贵人邓氏为皇后，后辞让不得已，然后即位。郡国贡献悉令禁绝，岁时弹弓止末而已。帝每欲官爵邓氏，后者哀请谦让，故兄至中帝氏不过虎贲中郎将。丁酉，司空朝刊罢。十一月癸卯，以大司农沛国徐房为司空，房尚书以为汉隶博士十有四家，设甲乙之科以免劝学者。福建太学士博士弟子皆以一说，不修家法，思乡容隐，开生兼路，没有测试，则兴正诵，议论分错，互相是非。孔子称述而不作，又曰：吾有即使之缺文，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凿，以尊师为非议，一说为得理，轻侮道术，尽以成俗，成非诏书十选本意，改博从中，三代常道，专精务本，儒学所先。臣以为博士及甲乙测试 宜从其家章句，开五十难以示之，解释多者为上帝，引文明者为高说。若不依先师，亦有相伐，皆正以为非，上从之。是岁，初封大长秋郑仲为朝乡侯。十五年夏四月甲子会，日有食之。时帝尊肃宗故事，兄弟皆留京师。有司以日食阴盛，奏遣诸王救国。诏曰：甲子之役，则由一人。诸王幼稚，早离故父。若冠相遇，常有了额凯风之哀。选诺之恩，知非国典，且复速留。秋九月壬午，车驾南巡，清河及北河间三王并从。四州雨水。冬十月戊申，帝姓张陵，戊午晋姓云梦。时太尉张宇留守，闻车驾当姓江陵，以为不宜冒险远游，一马上见。诏报曰：辞夜祭器，当南里大江，会得军奏，临汉回于而旋。十一月甲申，桓公岭南旧贡生龙眼荔枝，十里一至，五里一后，昼夜转送。林武长汝南唐羌上书曰：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，下不以贡膳为功，福建交趾七郡显生龙眼等，鸟惊风发，南州土地炎热，恶虫猛兽不绝于路，至于触犯死亡之害，死者不可复生，来者有可救也。此二物生殿，未必延年益寿。帝下诏曰：愿国珍馐，本以建奉宗庙，苟有伤害，岂爱民之本？其斥太官勿复受限。是岁，初令郡国以日北制按薄刑。十六年秋七月，汉辛酉，司徒鲁公免。庚午，以光禄勋张仆为司徒。八月己酉，仆薨。冬十月辛卯，以司空徐房为司徒，大鸿胪陈宠为司空。十一月己丑，帝行幸勾氏，登百培山。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，愿和亲。修呼韩邪故曰：帝以其旧礼不备，未许，而后加赏赐，不达其使。元兴元年春，高句丽王公入辽东塞，寇掠六县。夏四月庚午，赦天下，改元。秋九月，辽东太守耿奎及高句丽破之。冬十二月辛未，帝崩于张德前殿。初，帝失皇子，前后十数。后生者者隐，密养于民间，群臣无知者。及帝崩，邓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间。长子盛有故疾，少子隆生时百余日，盈立以为皇太子，谥业即皇帝位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太后临朝，是时心遭大忧，法禁未赦，宫中王大诛一切。太后念欲拷问，必有不辜，乃亲阅宫人，观察颜色，及时守服。又何帝幸人集成御者，共往集成以巫蛊事， 下掖庭考讯，辞政明白。太后以及承先帝左右，待之有恩，平日尚无恶言，今反若此，不合人情。耿自忽见时合，果欲者所为，莫不叹服，以为圣明。北匈奴众遣使亦敦煌贡献，此以国贫未能备礼，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。太后亦不达其使，加赐而已。洛阳令广汉王焕居身平正，能以明察发替兼服，外形猛正，内怀慈仁，凡所评断，人莫不悦服。京师以为有神，世岁卒官，百姓世道，莫不咨嗟流涕。换桑西归，道经弘农，民庶皆设盘案于路，力问其故，闲言平常持米倒落，为立足所抄，横亡其半。自王君在世，不见亲往，故来报恩。洛阳民为立祠作诗，每祭则弦歌而见之。太后诏曰：夫忠良之力，国家之所以为治也，求之甚勤，得之至寡。今以患子时为郎中，以劝劳勤。